好，欢迎来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今个礼拜就重重嘅消息好多。首先，部文艺人界系好大件事，但大家有咗心理准备嘅，就系、是、老牌演员田村正和就心脏病去世，好似77岁。 啊，即系顾演任三郎啦。 系啦，呢套日剧差唔多系，连系好多漫画家都系狂睇咁滞去到，因为我都煲嘅成套顾演任三郎嘅。 是红到我唔睇日剧我都识嘅程度。 因为佢每一次空手都系搵啲超级红嘅艺人做嘅。即系例如一次搵 SMAP 做啦，第一季第一集就系中心名菜。你唔做空手啊，你唔叫日本第一流演员咁滞去到。而佢亦都系三股行起开始转入电视编剧嘅成名作。就系之后先有其他餐厅嘅名作日本嘅。咁就祝安息啦。另外一单就系星野驾明，一个少女漫画家，其实都几老牌㗎啦。绿野原学院系列唔好熟佢啦，就唔讲太多。 我都唔系好识啊。 另一个好熟嘅就只一套作品嘅啫，《浪漫战士》三毛健太郎，五十几岁就大动脉剥离，突然去世嘅。 同之前啊写阿龙珠嗰、那个 龙学讲未，学讲未小姐一样 啊，学讲未同一情况，都系啲发现开始到你死系非常之短时间就可以收工噶啦，所以就即系完全冇任何先兆可言， 甚至去到就算你医院发现都可能救唔翻嗰种嚟嘅。 系冇错，我哋上次都讲过啦，医龙都做过一次啦，最后嗰个 case 都系救唔翻噶嘛，因为嗰个难度非常之高嘅要求。 系啊，五月六号嘅。咁六人件事就终于就由有生之年变咗真係冇嘢睇啦。 由纸箱烧俾你变成你要落去搵佢问啦。 因为其实呢漫画连载其实近两年就重新开始连载。佢一路悠悠停停悠悠停停嘅。由佢画到魔界旅行团呢俾人吐槽佢即开始就一路叫停咗成好耐停咗唔知几多年啦。去到近两年好似话相传啦就搵到个点样去收尾嘅方法。但画咗呢度冇几耐就咁样啦。 54岁就过身，其实真系都算系早死啦。咁即系冇人谂到佢咁快就收工噶嘛。 乔可龙子即系话日式面包王个作者话斋，漫画家咧系早死嘅，工艺行业嚟嘅。 真系唔系新闻嚟，因为佢哋长期坐喺连咗冇咗，每日保持12个钟头以上嘅高强度作画，然后你又唔喐过，基本上你坐定定喺度嘅喎。咁然后你啲作息啊、饮食啊嗰啲，全部都系通常都唔太好噶啦。好少漫画家去做养尊处优噶啦。咁通常都咁嘅情况之下，然后你喺咁嘅状况之下，连咗无休搏10几20年，如果你系红嗰啲啦，即系嗰啲工都冇得开嗰啲，就另计啦。啲健康通常都好差，唔好话咁样猝死啦，正常健康都好差噶啦。 嗱，加条口龙字，主要笑话啦，讲话由于漫画家系好容易孤独死嘅，所以咧佢俾啲编辑工作锁匙就系打电话唔听 ，send message 三日都冇睇嘅话，就唔该破门入屋啦。仲有如果 Jack Kimball 三日都冇落烟嘅话，就破门入屋啦。而后面咧有一个经网友就贴咗张水木茂嘅漫画嘅，水木茂喺啲出版社 party 度见到石森同埋手冢，咁佢问佢点啊，最近好忙啊？阿手冢话我两晚冇瞓嘅，跟石森有三日冇瞓咯，跟住阿水木茂我未瞓咗8个钟嘅，跟住好关就系水木茂几岁死啊？92岁。 啲漫画家其实好多都系画住过晒，法你谂翻清楚啲，即系唔计嗰啲画都冇人睇嗰啲被失业嗰啲另计啦。但系冇办法，真系以佢业界嗰个情况系冇乜嘢喐。 同埋漫画家本身一来就系你坐喺度身体已经唔好啦，跟住烟酒啦，生活唔定时啦，咳咳嘢。是要几唔健康就几唔健康， 作画压力大啊！你有连载，你又惊谂唔到故事，你画多个故事出嚟又唔知佢受唔受欢迎，你受欢迎就啲读者有期待，即系你点样都会有个好巨大压力喺度嘅，无论你处于咩状态，最兜踎嗰种连载唔到，直到去红到国民级都好啦，你一样系有个相当压力喺度嘅，精神健康、身体健康都系唔系太好嘅，咁啊，所以的确唔系好奇怪嘅事嚟嘅。 同埋睇完水木茂92岁，我就证明咗真系瞓觉真系好重要。好啦，跟住咧就系、是、一单，其实就当事人就宣称就话几乎冇命啦，就系梅园大悟之前讲过嘅，就佢冇快入咗医院。最初佢就只系纯粹屋企休养，即系轻病中嗰种，点知突然间就变严重化，即刻 call 白车入医院。 跟住佢就喺生死边缘徘徊，跟住出翻嚟啦。跟住今日努力要感谢下啲医护啦，嗰啲嘢。根据佢个描述咧，我哋上次都讲过啦，又的确系算系严重嘅，烧到40度啊，大佬。嗰度嗰句你乜都冇当，你就咁一个人无啦啦烧到40度，都已经系要直入急症室噶啦。即系嗰啲你去到急症室唔使等，直接推入去嗰只嚟噶啦。不过佢就入院2个礼拜出咗嚟噶啦。其实就嗱唔系攞嚟比啊，不过当年我肺炎入院都住咗4个月啦。 有阵时呢样嘢就后生好嘅，年轻力壮。 喂，我入院嗰阵后生过佢而家。 点同咧？你唔壮啊嘛你？ 我应该系直情后生过梅园啊，唔好意思。 你唔壮啊嘛你？ 我嗰阵时系成个肺花啊，张 X 光咧成张系白色噶。我应该系我个特别严重啦，只系纯粹系当年咧我系后生，所以死唔去啫。但系即系呢啲嘢真系唔系讲玩笑嘅，真系我都系嗰句，普通肺炎都系攞你命嘅，唔好讲笑。 唔系都话喂流感都攞命啦，唔好讲呢句。应该讲就系任何病都有一定机会死嘅，睇机率高定低嘅啫。好啦，好啦，今个礼拜呢几日都唔系最大单嘅，最大单就系、是。星期二同西门结衣结婚， 国民老婆私有化啦， 搞到 Bitcoin 冧市。因为呢个系唔知咩定律啫嘛，每当啲超级红明星宣布结婚，日本嘅经济都系冧一冧嘅。今次就日本经济唔冧 ，Bitcoin 冧劲咧。 有啲似我哋讲嘅秋冠效应咯，即系大家知咩叫秋冠效应啦？逢亲啊，郑少秋嘅戏上，股市就会冧。其实比率咧就唔系全部嘅，我谂大家可能都见嗰个表噶啦、嗯。其实咧，佢系引去咗一啲咧，秋冠又好，明星结婚都好咯，一样嘅。有部分情况系唔依呢个所谓规则嘅，不过就系、是、有咁嘅倾向嘅。 但最惨就咩？食完你未结婚又系咁样嘛？即系缩晒牙齿又系咁样啦，先搞笑嘛！ 我就系讲紧，本来咧就未必真系事实嚟嘅，但系后屘就慢慢变咗个自我实现预言啦。即系等于秋官上嗰时，大家都预期佢会跌，因为股市就系一个你预期佢会跌就会跌嘅嘢嚟噶嘛。 嗯， 可能最初只系纯粹，只不过系可能真系大家冇乜心情，个股市表现疲弱。咁但系到大家都觉得系呢件系事实的时候，咁你有咁嘅消息，你就会觉得佢会跌。你觉得佢会跌咧，就真系会跌噶啦。股市就系咁样嘅嘢嚟嘅。 咪、嗯、当年福生雅治结婚啊，所有。有 Twitter 里面全部是哀鸿遍野，我谂仲夸张过今次啊！阿新门结衣结婚啊，嗰时最有最经典笑话话啊嘛，因为福生结婚啊，我唔想翻工啊，今日请假。 所以你话系咪真系完全冇关系咧？可能未必噶，坏消息令到佢哋无心工作啊，令到拖冧到个股市。不过因为呢啲都系一日半日嘅表现嚟嘅啫嘛。不过 Bitcoin 嗰边咧就顺便睇一睇啦。虽然 Bitcoin 就真系唔关 AC 之事噶啦，不过 Bitcoin 嘅事就可能会影响到我哋噶嘛，大家都知啦。咁其实 Bitcoin 啊，净系讲 Bitcoin 啦，唔讲其他加密货币啊。最主要但系受咗影响嘅，其实真系中国嗰边嘅资金嘅。而中国嗰边就宣布禁止以 Bitcoin 去为产品或者服务标价。咁其实只系进一步咁去打压 Bitcoin 咁解啫。加密货币呢个市场就系咧，一有啲咩坏消息咧，就会跌到起冚冚噶咯。咁呢个都算系硬消息嚟嘅，最少唔系啊地上最强宅男吹两句，咁就暴升暴跌，最少有根据过佢吹两句水啦吓。 嗯，讲埋啲花边先，个样由呢次星野源嘅音乐人大石昌良，俾人当呢个星野源，你可以有走嘈佢，画翻 Kiki 俾我，关我咩事啫？ 咁冇计，佢又真系 佢 有几 多似星野源啊？ 嗰种窄窄地嗰种咁嘅样啦吓、 啊，搞笑就系、是、声优方面对呢单嘢就系首先原田同大声声就惨叫，去到已经失控微博，然后亲爱的名晚聪美就。是不是演个结婚角色就会结到婚的呢？ 即是演个咩有咁嘅嘢啊！即系佢仲走咗去旅行逃避现实。 阿明白就逐渐登走去咧，陶瓷咧嗰间嗰诶取材嗰个嗰间旅馆嗰间房度影相。嗯，偷下光都好。 我觉得佢系去逃避现实嘅啫。 声优中意女明星咧，之前有一个古仔就系阿石原里美结婚，咁阿大久保留美啊？点解我唔系普通人呢？我都系普通人嚟嘅啫，点解唔系同我结婚嘅咧？ 咁啊，其实咧要忏悔少少啊，因为我哋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啊，呢一 pair 传出佢哋有恋情的时候咧，我系觉得唔系事实嚟嘅。咁嗰阵时我系讲过嘅， 真嘅，因为你讲真，你拍剧一系传不和，一系传绯闻，你讲真，你做宣传，你一系传呢两样嘢噶啦，唔系 A 就 B 噶啦。咁星野源咧，绝大部分所谓食女嘅，其实都系呢度博宣传。真系比较坚啲就系同某一个女演员嘅啫，但基本上其他大部分都系一般认为都系吹水嘅。 即系对我嚟讲，始终我都系认为佢系 Mikupi 嚟，前传 Mikupi。其实所以我反而接受唔到就系佢竟然话咧佢突然间走咗去结婚。点讲啊？阿杰伊如何真系同我冇乜关系？呢、這个杰伊真系同我冇咩关系。即系另一个你啱啱出名嗰个杰伊都唔关事啊。即系我睇温芒好过嗰个杰伊。即系咁算啦吓，咁即系意外地真系身边唔少宅都系，真系见到嗰啲呼天抢地嘅反而比较少，通常食花生嘅比较多，因为都唔系真系好熟悉嘅啫嘛，即系。 嗯， 咁啊，仲有呢个老友又出嚟恭贺佢哋两个啦，因为佢 抽水啦，因为星野就帮佢做马耀35周年作咗首歌嘅、啊，而新门咧就拍咗一系列嘅Ring Fit 同埋动心嘅广告。 之前 Street 嗰阵时，咪就特登叫佢摊喺床度打机咯。业务上有往来嘅，降薪恭喜咁啊。不过啲人就话：，喂，咁啱两个都有关系。虽然我觉得 咁啱咗咁巧啫。 唔系啊，你日本咧艺人要同有任冇咩关系，其实都几难嘅。尤其是佢两个都比较偏向 A C G 嗰边。 同埋佢两个艺能界里面形象算系比较干净嗰啲嚟嘅。即系话食女呢啲另一个问题就 艺毒可耻。 系啦，相对讲系干净嘅，即系个形象干净，冇咩古灵精怪嘢嘅。讲真就系，如果清野原嗰啲都叫食女嘅话，做边天冇啲咩？ 唔系啲人系讲佢伪毒啊嘛，重点系扮毒男，然后咩啊咁啊？但系我觉得佢唔系伪毒，佢系真毒嘅。但系毒男都可以有吸引力噶嘛？ 如果毒男都食女嘅， 系咯。其实我就觉得冇乜嘢咯。老实讲，咁人哋结唔结婚同你冇乜关系嘅。其实调翻转讲，佢结咗婚唔结婚，除非佢话我结婚从此退出啊，唔佢好似就真系话退出。 阿新门就离开咗佢嗰间事务所独立，因为可能即系事务所唔俾啦结婚可呢啲嘢。因为其实我意外就系、是、以新门结衣嘅天下第二人嗰个名气，咁早结婚系有少少意外，因为佢起码佢仲可以保持呢个叫天下第二人两三年嘅身份嘅，同埋搵唔到人可以爬到佢头，因为佢前面就只有一个人阿瑶，之后佢食完李美仲佢都颇有距离嘅，基本上冇人威胁到佢。讲真啦，正常嚟讲，佢起码可以搵到两三年钱啦，咁早结婚有啲意外嘅，其实系。 有部分人系钱搵够就唔需要下下继续搏㗎啦嘛，老老实实。即係你唔系嗰啲好大仔嗰啲人嘅话呢，以佢哋嘅收入真系搵两三年呢就可以就够到休㗎啦。 同埋佢两个就结咗婚都唔会有咩影响嘅，人生嘢完。咁新门子就唔知啦，结咗婚你都可以照做出去搵食嘅呢啲嘢。 佢只系退出事务咗，就冇话系从此休业嘅。不过就可能会影响到佢个工作，暂时少咗啲，甚至可能真系退休嘅前奏嚟嘅啫，唔肯定嘅。不过我讲一般通论，一个人结唔结婚，同佢做唔做到嘢出嚟系冇影响噶嘛。 嗯， 佢结唔结婚，同你可唔可以同佢结婚，都系冇关系噶嘛。 嗯， 咁既然系咁，佢结唔结婚同你有咩关系咧？就咁简单啫嘛。 嗯， 冇乜所谓咯。 咁就下一单暗嘢啦 ，Eva 之后就而家流传紧又话。新国民动画，但系唔系国民动画就真系唔知道，因为 Kara 就话明嘅，我哋就冇任何新消息，亦都冇任何相关人士接受过访问，唔使问啦你。 咁嘢其实咁多年嚟都系好多搞作噶啦，虽然佢有一段长时间消失咗喺你同我嘅视野之中，只不过系佢转换咗跑道去咗一个我哋唔会睇嘅地方度流水 Q 咗啫嘛。如果有留意开嘅，其实会知道。咁既然佢咁 Q 多嘢搞，佢下一次到底啲咩出手，我咧都系唔大出奇。反正呢个日本嘅业界，佢想做乜嘢，只要系类似导演嘅嘢，应该都唔会太拒绝佢啩。 嗯， 即系我谂点噶，你即系佢，不过而家就目前都系吹水阶段，佢唔拍实个版，你都唔会出声噶啦。呢啲嘢冇咁快。 系咯， 即系 咁就另一单，其实补充之前 Love Life 新 side 新 project 真人 MV 公布咗啦。Love Life Sunshine Aquas Fans Club 嘅一个 project 嚟嘅，亦都系第一个佢哋完全真人嘅 MV。以 Sunshine Aquas 走真人化路线，因为佢个Fans Club 系主打真人嘅，即系嗰啲活动啊 ，kick 系从真人上阵嘅，就动画好少嘅啫。咁佢拍真人 MV 系唔意外，意外系你而家先至拍，因为佢以前啲活动嘅咩咧，体能测试啦，职业体验啦，生活体验啦，啲就全部都同偶像冇乜关系嘅综艺式活动。 因为佢哋水豚嘅当初揾人的时候已经系考虑过佢哋真人上镜嗰阵时嘅嘢嚟噶嘛，的确如你所言啦，佢哋而家先全真人演出就可能系跟啲人有啲反弹啦。你知二次元、三次元有时都几对立噶嘛。 嗯， 系啦，冇啦。咁你讲完 Love Live 啦，咁啊轮到我讲 I M A 啦。咁啊其实冇乜嘢嘅，就系、是、呢个 Minion Live 嘅七周年演唱会毫不意外地延期啦。日本而家仲系七个定八个嘛，未到全国啊嘛，佢又系紧急事态宣言，因为忍得岁月太宣言，所以延期。即系自从佢紧急事态开始，都预谂咗佢会延噶啦。不过而家就确实消息就系延咯。 嗯， 咁啊好啦，咁啊下一单。本来咧以为佢系煲水新闻，原来系冇料到新闻。最初一传闻就系话 PS 嘅 game 会喺 Steam 上面开卖。 嗯， 咁我都话，咁我哋系咪唔使再抢 PS5 啊？理论上并不是，因为嗰阵时应该话系吹水，就是、因为啲人吹到好似话就系直情就系你喺 PS 上面买下 game 就可以喺 Steam 上面玩，或者调翻转。咁但系咧，结果其实只系乜嘢咧？其实 PS 系有第一方公司啊嘛，虽然佢最近接 Q 咗佢。 嗯， 但佢又系有自己嘅制作组㗎嘛，佢都有 game 系自己出㗎嘛。咁、 嗯、 当然啦，就系、是、PS 独占啦。 好理所当然啦。咁佢而家就係话哦，我将呢啲 game 仲要系旧的掟上 Steam 上面卖，资源回收。简单讲就系资源回收，只不过系作为一个游戏厂开发商，佢多咗重身份，就系佢系另一部主机嘅第一方咁解啫嘛。 嗯， 即系佢放咩 Day Gone 啊、地平线啊呢啲，全部都系九百几万年前嘅 game， 你 PS 盘已经送到冇人要嗰只噶啦， 循环再用。 佢而家掟上 Steam， 所以咪话咯，系啊，冇错系事实嚟噶，唔系煲水新闻啦。问题就系事实又如何，有冇意思咩？你会喺 Steam 上边俾钱去买一只，如果你系有 PS 盘就已经系有免费 game 嘅游戏去上边玩咩？我唔系好觉得啦，除非你系嗰啲话我要攞部顶级嘅，然后魔改，因为 PC 版比容易魔改。改啦，你落模啊去改佢。即如果唔系，我真系谂唔到点解你要喺 Steam 上边玩 PS Only 嘅游戏。所以就谂太多咯，即系当初啲人吹到话佢哋两间会合作啊，从此冇主机啊，如诸如此类啊。我听我啲咩几天下文行嘅嘢都有， 想噏下啫嘛。 好啦， 好啦，跟住就系《闪乱神六》嗰个制作人， 即系阿高木飘啦。咁佢之前劈炮唔捞啦，咁跟住就入咗 CY Game 啦。啲人就话：，诶，咁你会唔会出啲类似嘅嘢喺 CY Game 度就出啦？诶，唔好意思，并不会。咁佢而家就出咗啦。佢就会负责 CY Game 喺主机上面嘅新作。咁佢就系一只叫做 Project GAMM， 佢全大写，所以我唔当英文字咁读啦。咁就大家想问嘅问题，佢都唔使人问噶啦，佢自己讲先啦。无脱衣元素，佢要特登同大家讲，我呢只 game 冇脱衣嘅，即系咁都亦都系啦。你睇佢啲设定图啊，睇佢出嚟掟出嚟啲片，你都完全唔觉得佢系一只同闪灵传说有任何关系嘅游戏嚟噶，一只好王道幻想风格嘅游戏嚟嘅。CY 有啲钱多真系抌落去，而且佢个美术系向来都高嘅，佢从出山作《圣击巴姆特》就已经系好注重美术方面噶啦，因为咧佢大部分都系静止图，仲未知道佢真正行起嚟会如何，但系好明显就系打算重金抌落去大制作噶啦。咁我唯一啱心就系佢黄道一制咯。如果系太黄道嘅，我又未算真系好有兴趣。咁纯粹睇一睇啦吓。 嗯，好啦，跟住 Apple 咧，今日有少少小意外，意外就系唔加价，斜传咗好耐噶啦，就 Spotify 推出无选择嘅音乐。咁咧 ，Spotify 就话会系加价嘅，咁 Apple 就截咗佢户。我都会出支援杜比全景声无压缩音乐。唔加价，即系话你而家嘅 Apple Music 嗰$50咧，即刻会有六月更新。一宣布之后咧，亚马逊 Prime Music 咧就即刻话我照跟，我出无压缩音乐都唔加价。 即系其实成班喺度话事 pair 啫嘛，我出$2,000，大多你$1,000，即系你出无压缩 ，OK 跟你再大多你个唔加价，隔篱亚马逊 OK 我跟，完全就系话事 pair 嗰只，有人拉起个头就会开始争噶啦。以前点解个呢啲咁嘅串流平台唔肯俾无压缩版本俾你？唔系佢话惊你乜嘢，纯粹就系个流量会大咗好多啊嘛。咁但系而家都入咗 5G 时代啦，全世界网速已经提升咗100倍以上，咁佢都唔使再咁小气，下下都要俾压缩俾你啦。咁佢无压缩都唔系真系增加咗好多成本，咁所以咪大家斗大咯。如果可以顺手砌低 Spotify 嘅话，对佢嚟讲绝对系有着数嘅。虽然啦，军备竞赛嘅结果就系大家都冇着数嘅，其实结果就只系用家会着数咗，就系以前要俾多咗嚿钱都未必有嘅无损，而家就有啦，咁样咯。 不过咧讲到明嘅，蓝牙唔支援，不论系 APK 或者系 AAC 啊，都系唔支援无压损嘅。相传 Apple 会用新嘅 LC3 嘅蓝牙制式。咁就接近支援，同埋 HomePod 系会用 WiFi 支援嘅，迟啲会更新噶啦。 啊，呢、這个就纯粹系教育性嘅问题先，其实唔关个频宽事，难卖频宽系做得到嘅。咁啊，讲起 App， 顺便一提多一句啦，呢、這个 iPad Pro 延期出货，我哋嗰阵时转头嗰时候好似有提过呢样嘢，出唔出到都系个问题嚟嘅。但系结果唔系因为晶片，系因为 display， 唔系因为嗰个 display， 系因为你个 display。因为我哋之前讲过啦，佢哋用 mini LED 噶嘛，咁结果就系个 mini LED 可能系制程啊或者技术问题。据说有传出又话有人攞对样板机个边会成个绿咗，可能佢解决唔到呢个技术问题，亦都可能系 mini LED 产能问题，即系有呢两个可能性啦。我唔知道到底边个先系真嘅。总之结论就系要延到7月先出货，就咁、是、咯。咁、 好啦、 啊，咁啊讲起电脑嘢，顺便提一提啦，都系一句同 AC 啫冇关，不过同大家打唔到机有关啦。呢、这个今次就唔系打唔到机啦，今次系可能有机打啦。终于就唔关 Bitcoin 跌到扑街事嘅，虽然 Bitcoin 跌到扑街，短期内会令你可以买得到 display 卡嘅，但系3080 Ti 之前是308-309嘛，而家佢中间再切多一刀3080胎咁，如大家所料啦，一定有嘅呢啲嘢，大家知噶啦。即使话呢个3080嘅强化版，当然咧亦都系唔会有309咁高嘅，因为佢系新版本，所以就会受到新版驱动限制。 嗯， 挖矿嘅话算力直接斩半，咁就大概冇限制嘅3070差唔多嘅，只不过系咁。咁所以咧换算就应该系3080胎大概10000蚊港币，呢、这个3080咧就大概系7000多港币就有啦。 不过大家都知啦，而家呢个时势信正价买咗张 display 架系天方夜谭嚟试嘅，咁暗盘价咧大概系14000-15000左右，同呢个12000-13000左右啦，呢个月。 咁但係我要提一提各位，如果你係真係諗住用呢个价位去买张 display 返去啦，佢出嚟就好卖啦。因为当佢话唔知边度几时话宣布破解咗驱动程式又可以全力挖矿的时候呢，一定升。如果你係諗住差唔多呢个时间要想买张呢个级数嘅卡，咁呢个係一个好机会嚟㗎喇。咁当然你都可以等到佢矿难跌返落嚟先执平卡都得。咁但係如果你唔打算咁样等、等到嗰个唔知几时先有嘅降难，咁你短期内諗住一皮嘢就一皮嘢买张 display 嘅，咁呢个3080胎或者係新版嘅3080都系大家一个好选择嚟嘅。咁我睇睇过你啦，咁你想打机就系嘅机会嚟㗎啦，咁囉。好啦，咁我讲完啲机嘅。 但动画方面报价新料就系、鬼灭之刃二期，即系由国篇今年12月啦，电视台就换咗，由之前 Tokyo MX 就改咗做富士。呼吁富士其实之前播鬼灭特别篇咧收视几高嘅，可能因为咁所以富士抢咗过嚟，因为富士近呢几年嘅收视其实都唔系好掂。好事嚟嘅，对富士嚟讲，富士差唔多完全俾 TBS 食住嚟打，咁而家难得有个机会可以叫做咩抢到收视，因为呢套嘢唔使话有个用屁股谂都知道一定爆红嘅。 我估啦，呢、这个真系纯粹估嘅啫。Tokyo MX 大家都知佢系少数嘅地方电视台嚟嘅啫嘛，佢系冇乜钱嘅，所以一去到制作委员会嗰边， 一大嚿钱搭落去嘅话，你就冇嘢讲噶啦。 大嚿钱车落去，佢 Tokyo MX 系唔可能同人跟噶嘛，跟唔到噶嘛，定只能咁牌噶啦。咁咪俾人抢咗第一方送权咯。佢都可以播嘅，其实只不过唔系首播啫，即系佢可能要迟啲先见到咯。 迟几日嗰种咯。 另一个消息都系关鬼灭事嘅。你话好意外呢，就 Ufotable 凡亲系不务正业啲嘢都仲系会俾人屌㗎，我真系唔知点解。即系佢今次系乜嘢呢，呢个劇场版嘅保卫特点啦，咁就有大哥个立牌话晓发光嘅。咁问题呢就系呢，佢后咪宣称啊，佢个尺寸写错咗。同埋当初嗰个视图，你知啲未出嘅精品好多时都唔系一件实物俾你睇㗎嘛，都系一啲电脑画出嚟嘅视图嚟㗎嘛。咁、那个视图同个实物个样子就差咗108000里。即系呢度都算啦，因为呢个的确系好多时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嘅。理想与现实问题啦，你都唔会认为你去麦记食个包饱满到呢只手拎唔晒㗎嘛。睇下明白呢啲嘢。咁但系佢喺公布呢样嘢之前，偷偷地将个截止退费日期挪咗去呢个公布之前嗰一日，咁啊结果俾人屌到开花。我唔知呢啲咩神操作嚟啊！我估计还原个事件其实应该系咁样嘅。佢当初就整咗件嘢出嚟，谂到好靓，可能系俾厂商 fix 咗，亦都可能自己太一厢情愿。咁结果个厂商做个键盘出嚟，喂咁嘅样嘅。可能话喂做唔到咁大件喎、喂做唔到你要个效果喎、因为佢由底度打光上嚟啦，佢一开始嘅效果呢系打到成件嘢靓晒嘅。呢样嘢我以前舐过㗎啦。无论你用亚加力胶又好，用有机玻璃又好，甚至水晶都好啦，其实系做唔到呢种效果嘅。做唔到一盏灯打到成件嘢着晒嘅。即系你有要摸就系入面有内藏一块光饼咁样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系好难靠踏片投影上去，然后折射到剩块间，好似霓虹灯咁样着住，唔可能嘅。咁所以佢就喂，咁你件嘢米已成炊啦，做咗出嚟系咁入噶啦。咁佢就谂屎桥就系、是、首富要见家翁嘅，不过见家翁之前三米煮成熟饭先咯。等你哋想退费退唔到。咁但系我喺嗰时翻转讲，咁你咪延迟少少先公布咯。会唔会好睇过而家咁你夹硬改啦，因为佢有截止日期嘛，原本就有个截止日期㗎嘛。你过咗个截止日期你先可能系咁样㗎。咁到时个情况依然都会系公布咗件嘢之后先屈得你冇得退费，但系冇而家咁难睇㗎嘛，你而家系弹弓手改嘢喎。俾人屌到开花啦，咁啊，唔知点解要 follow 埋啲 offline 嘢呢，出事几率都 ok 高，即系佢哋系真系唔系好识做动画以外嘅嘢。 姑勿论佢动画做得好唔好啦，我哋之前讲鬼灭又好，讲 Fate 嗰阵时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呢度唔重复。咁、 嗯、 啊，其实唔系真系好大件事嘅，不过就难睇啲咁解咯。系啦，咁啊，开始我哋嘅北方邻国新闻啦，先攞间趣闻先啦。 搞笑嘢嘅， 我叫咧就系恐怖分子合流。咁啲乜嘢咧？就是、一个中国嘅 Vito Bear。啲 fans 咧就真系联络呢个哈马斯，而家最近好红嗰、那个系中东打紧仗嗰个哈马斯， 嗯、 以巴内战嗰呢啲嘢喺我哋细个的时候系天气报告嚟噶嘛，咁我而家又再嚟过啦吓，咁、中东局势啲嘢我就唔喺度讲啦，总之就系有人就话啊我受你哋嘅勇气所感动啊，所以我哋攞 Bitcoin 去赞助佢哋，然后话喂你可唔可以咧喺你哋啲武器上边去画咗我哋 Vito Bear 个样？ 我觉得太神经啦，呢个主意系。 哇我知道喺佢哋嘅认知入边，可能觉得哈马斯先系正义嘅，我唔紧要。即系如果根据美国嘅定义，佢哋系恐怖组织；而根据我哋嘅定义，呢班都算系恐怖组织嚟噶啦。所以我形容就系两个恐怖组织合流。即系不过我就纯粹笑一笑啫。嗱，咁因为佢哈马斯嗰边咧就应承咗佢嘅，但系件实物系未做出嚟嘅。 听住先啦，有嗰句。 啊，呢一单类似嘅嘢有少少相似啊。呢、这个 Hololive EN 组啊唐凤，我觉得即系嗰张图真系非常之正。我 YouTube 版掟上俾大家睇啊。即系如果你个老婆个额头好高，戴眼镜，会用脑波操控人哋，冇错，那个就系唐凤。因为佢两个真比较图真系有翻呢样字，不过先讲啊，如果佢冇压高个额头嘅话，其实唔系好似唐凤嘅。咁佢就最近生日啦，咁有人就包起咗时代广场嘅广告出嚟，时代广场喎，时代广场嘅全版广告喎， 嗯， 都几夸张吓。咁依然都继续系 Vito Bear 嘅新闻啦，亦都同北方有关嘅。嗱，有一个我真系而家我先识嘅 Vito Bear， 日本 Vito Bear 嚟嘅，但系佢最主要观众就嚟自台湾嘅，一个叫恋奶爷妈儿嘅 Vito Bear， 真系未听过， 听都未听过。咁佢就喺台湾小有名气啦，据说因为台湾啲 fans 好力谷佢，谷到去日本都有翻少少人气。几特例嘅，因为咁集中喺某个国家，仲要唔系原产国喎。咁佢前嗰排就宣布佢会开呢个 Bilibili 账号，而且系开所谓嘅 B 限，即系净系喺 Bilibili 直播嘅嘢，就唔系两边联播。有啱啱讲过啦，呢、这个其实系一个冇人气嘅日本 Vtuber， 因为成班台湾仔走去追捧佢，令到佢都叫做有翻啲声势。咁嘅情况之下，你走去大陆去搵人仔。咁啲台湾仔就唔爽啦吓，咁啊喂大佬，即係你而家咁样过去即係形同背叛㗎喇喎。咁但係对方嚟讲啊，当然就係他妈的人民币真香啦。你要明白一样嘢就係大陆人傻钱多。咁啊本来呢大陆嗰边就唔係真係咁欢迎佢嘅，不过呢见到班台湾仔咁样俾人 NT 流咁嘅感觉，咁佢哋就好开心啦。咁结果第一晚佢做直播嗰陣时呢，淨係计 Superchat 之类嘅物体啦。个实际就系280,000人仔，即系我睇到个数打个突吓，就先讲啊，就算喺 Bilibili 嚟个呢个数都算系非常之高噶，当然唔系最高嗰只啦。以一个啱啱出道嘅 Vito Bear， 以一个基本上冇太唔太老大气嘅 Vito Bear， 有呢个数系好恐怖嘅。咁之后佢一出嚟，我唔知点解佢要拣唱歌啊！第一个直播就唱歌，因为呢个角色咧，即系特点就系咧皮做得靓，即系佢个外形做得靓，同埋佢个动作。通常啲 Vtuber 咧啲动作就比较少嘅，因为佢追踪追得唔好咧，你喐得多嘅话就会穿煲啊， 就穿崩噶啦。 系啦，咁但系呢个我唔知佢技术问题定乜嘢啦，总之佢就系喐得好劲。是美观的，所以他是之样口美观的。但是他一唱歌起来呢就。 算啦呀。 我听过十零秒左右啦。我宁愿回来听纪安唱歌。好撚大镬，真的好大镬。我自问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唱得好听过他。不是讲笑。真的你求其街边你入去 K 房找条女唱歌可能都好听过他。好认真的。嗱这个我可以预见就是啦。是冇错，点解佢而家嘅成绩咁好？就只系不过就系大家斗气啫嘛，啲小粉红仔去斗气啫嘛。即系我哋而家 NTR 咗你啲台湾佬啦，咁好爽，咁所以先俾钱佢嘅啫嘛。咁、过咗之后，即系呢个爽完之后，会唔会继续咧？100%唔会继续，而且佢亦都唔系真系好吸引人。尤其是如果佢唔调整下佢啲策略，唔该你卖样你就卖样，你唔好唱歌好冇？即系我觉得佢讲嘢系冇问题噶，即系我听过少少，好少好少听过少少嘅啫，我纯粹系为咗资料再听听。 佢讲嘢系好正常嘅，咁你个正常人讲嘢，然后个皮又 OK 咧，其实都可以吸引到啲 fans 嘅。但系你真系唔好唱歌咯，真系好难听啊，大佬。咁可以预期系乜嘢咧？就系、是、另一个都系唔识嘅 Vtuber， 就阿高盔列珠，应该咁读啊。佢就停止活动，佢系嗰啲梅豆飞起嗰只嚟嘅。咁你又知啦 ，Vtuber 咁懒多，系有非常多， 绝大部分都系梅啊。 其实系搵唔到钱噶嘛。咁佢就系霉到咧，系讲紧连入院检查到话要开刀嘅钱都冇，去到要就可以问，喂有知唔知边度咧有啲打工，即系俾钱嗰啲啲叫咩啊？打散工啊，有冇老散啊去炒？咁啊有中国嘅 fans 就同佢讲，喂不如嚟 Bilibili 出啦。哇！真系个真系呢、這个真系完全打到雷点。点解呢？因为呢个 Vtuber 之前其实系喺 Bilibili 度培训咗一段时间嘅，发展得 OK 嘅都其实都咁，反而就因为咁样咧就冷落咗 Lotto 嗰边。结果咧就系 Lotto 边个开始就冇乜人睇啦。咁喂，咁你 YouTube 冇人睇冇紧要，话 Bilibili 都有噶嘛？咁点解你都会去到咁霉，要走去炒散呢？佢回咗一句咧，就透露咗玄机啦，就系佢直接话收益永远都嚟唔到嘅 Super Chat 嘅直播，我先唔要去啊！佢大概讲咗句咁嘅嘢，简单嚟讲就系、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系有外汇管制啊嘛，嗱唔一定系外汇管制，但系我估计就系佢喺 Bilibili 攞到嘅收益，实际上冇袋到落袋。你谂下，嗱你 YouTube 嗰边即系可以实际可以袋到落袋嘅，又冇人嚟啦。咁然后你 Bilibili 好似好多嚿钱，又袋唔到落袋、啊。咁啊，梗系穷到窿啦！咁结果佢就收埋咗唔做咁样咯。嗱，点解要提呢样嘢咧？本来咧喺 Vtuber 界咧，呢啲嘢就无人无知嘅。不过咧，因为时间好相近，而且正好反映咗。咁啊，我哋啱啱提到嗰位主角阿恋阿爷阿小武咧，到底会唔会步上呢个后尘咧？其实嗱，我唔系因为佢背叛台湾去 Bilibili 所以就丢佢，但系我真系只能讲呢个可能性系非常之高。 嗯。 即系你咁样写本续末走咗去 Bilibili 走去搵佢哋，然后台湾嗰边系咪咁铁粉跌到系我选择原谅咧？咁就我就冇咁乐观嘅。咁如果你去到 Bilibili 又同佢一样情况，全部都系纸上富贵，好似嚟咁啱啱讲二十几万，二十几万真系好 Q 多啦，二十几万人仔喎大佬，一场啫，一晚你赚开廿几万，当然你要分账要成啦，但系你点样拆完之后都系一个好丰厚嘅收入啦，系咪真系袋到落袋先？而家就系有 Vtuber 过来人就嚟听，其实袋唔捻到落袋嘅，就咁样咯。就系、是、呢个北方轮廓新闻， 差唔多啦。 呢、这个贵圈争乱，再加贵圈争乱，北方轮廓贵圈争乱，再加 Vtuber 贵圈争乱。嗱，先讲台湾台 V 啲贵圈争乱，我今次我唔想讲啦。有兴趣你自己讲，因为呢啲严上相法，我觉得我真系讲啦，我真系帮佢一把嘅啫，所以我唔睇啦，系咪咁样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略长少少，估唔到散腰讲咁耐。好啦，咁下季再见，拜拜。